2020苏打绿相隔三年的第一首全新单曲 Tomorrow Will Be Fine。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娄俊硕。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珍惜每分钟都变得 colorful。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预防新冠肺炎，记得多用肥皂勤洗手，注意卫生清洁。 飞碟联播网品预防，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口罩实名制 3.0 上路，民众可以持健保卡到四大超商预购缴费，之后再到原超商取货。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今天表示，下一轮开始将调整预购起始日到周一，方便民众记忆，领口罩时就可以直接续订，目前还在跟超商确认。唐凤今天说，口罩实名制 3.0 上路第一天就成为所有口罩贩售通路中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24小时可以预购，24小时可以取货，有效提升口罩覆盖率，很高兴大家率先采用，目前都蛮顺利。接下来预购方式会改进，下一轮开始将从现行周四重新对齐到周一开始预订，下周开始取货，再下周订购，方便民众记忆，这样节奏就会很清楚。希望大家未来以双周为周期订购领取口罩，领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续订，目前还在跟超商确认细节。台北市下周进行兵棋推演，如果全面管制，总统府和行政院是否列入？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今天表示，会做比较区域性扩大管制，全面性管制还很遥远，这些要中央决定，北市配合。黄珊珊说，目前相关脚本已经演拟差不多，下周初步演训有两次的试演练，情境设定有区域管制扩大到全面管制，第一步会是区域性演练，目前还在最后确认。至于封城，黄珊珊说，不要一直想成封城，封城已经是非常严重，北市只是预估下一步，包括已经发生群聚社区一些院内感染，本土案例比境外多很多，才会需要管制。新冠肺炎重创各行各业，经济部设置1988纾困专线为民众解决纾困疑难，一天电话量10000多通。经济部次长王美花今天说，很需要1988真人版，计划由保险从业人员担任志工，说明纾困方案。中华民国保险代理人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钟俊豪说，政府纾困方案美意，民众担心看得到吃不到，保险业务人员很乐意担任志工宣传，让政府政策确实执行，也可以做好客户服务。王美花说，1988纾困振兴专线前两天都被打爆，一天电话量10000多通，都是在问薪资补贴、营运补贴，保险从业人员愿意帮忙是非常好的事，如果有这么大的队伍加入，可以小规模面对面说明，有助于快速解决个案，会尽速安排教育训练，让志工尽快上路。 台经院今天发布经济预测，预估2020年经济成长率1.58%，比一月大幅下修0.09%，高于元大宝华预测值1.5%以及中经院的1.03%。台经院院长张千仪表示，如果疫情缓和，不排除有上修空间。今年景气低谷应该会落在第二季，下半年慢慢拉回。三月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台经院今天公布的制造业、服务业与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都呈现连续三个月下滑，制造业跌到82.35点，服务业82.19点，营建业85.79点。其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大减6.48点，主要是因为国际油价重挫，疫情冲击市场需求，导致传统产业厂商看坏当月与未来半年景气。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9点，来到10347点，成交金额1253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215点，跌幅1.11%，来到1921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3点，跌幅1.21%，来到1891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7点，来到282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下跌71点，来到1049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0点，来到2385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3点，成为2518点。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比较凉，华南云雨区东移，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雨后多云。台南以北、东南部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澎湖、金门容易出现8到9级的强阵风，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爱让我变得更勇敢，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热热的喝下鸡精，一口就能品尝传承80年的香醇口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80年老店，老鞋针。挑选母亲节最窝心的好礼，就上老鞋针官网，享受宁静生活，优质睡眠品质，蓝鲸卧室隔音门。 老婆，要去卖场咯，清单开好没啊？ 要买鸡肉卷、卫生纸，还有 爱马仕草本去屑止痒洗发精啊。 雀蟹止痒洗发精， 对呀，你儿子不是常常头皮痒吗？爱马仕草本雀蟹止痒洗发精可以温和清洁头皮多余的角质与油脂，有效调理头皮痒及头皮屑的问题。 赶快出门，别忘了带会员卡哦。 爱马仕草本雀蟹止痒洗发精。 对抗新冠肺炎，谢谢每一位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你们辛苦了。 飞碟联播网蓝鲸隔音门，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Daniel DL 罗时峰。 你能不能像我对爱义无反顾，至少我懂得怎么付出。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他感冒了吗？ 全家就是你家。 昨天 Netflix 又上了一部新电影，之前你也介绍过，就那个我忘了中文翻什么《失乐园》之类的，然后就是还有，反正就他们在丧尸那边，然后遇到新的人等等之类的，我忘了中文片名，他新上的。天哪，好可怕，都不好看。Waterfall 今天来到了2020年4月24号星期五，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1，欢迎你加入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怎么样？对于音乐的品质的要求，让你觉得不开心，是不是？ 这有点太夸张了吧？这一轨，这个轨道怎么会这样呢？深呼吸。 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一起补习，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 这天 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巴拉巴巴。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锻炼体力，谁都不许感冒，不许生病。 欢迎你跟我们在空中一起去巴黎， 赚钱准备行李，带着地图坐上飞机，要去巴黎。 是我们都不知道，但欢迎你每天的下午2:00到4:00可以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加入的方法有很多种，你可以使用我们的 APP， 下载我们的 APP 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你想在收听的同时，也可以跟在聊天室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天互动的话，欢迎你可以上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的频道。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我们都会直播哦。 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一起补习，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 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到了星期五，到了 Friday 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一周大事。这周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分享的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或是就是来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聊天室当中，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喽。 你好，我是马克。 马克，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吗？ 哦，我只是想说，今天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还没有说我是马克。大家好，我是马克。举起听觉的右手。 今天节目前，我就不放下。 你放假啦？一周大事应该就是进入了反正我很闲的世界当中吧，吸入了反正我很闲的宇宙里。浪漫途径， 浪漫 Duke 教你怎么恋爱，欢迎收看我的 channel 浪漫， 记得订阅、分享、按赞， 不要用烂告白，别用赖告白哦，当面 face to face 来跪下来亲他。有人好奇，马克，你有第二只手机吗？ 我有没有第二只手机哦？没有。哎，我昨天呢？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大概两年前的时候，有一个抖音账号，然后那个时候申请的时候呢，就是用我的第二只手机注册申请的， 不会是什么 PHS 没错 ，That's right。然后那只第二只手机呢，就是某一年的电台的尾牙抽中的，对，所以我的确有第二只手机，但 PHS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服务 了。我那个门号现在是一个不知道是谁在用 哦，真的、哦、有人在用， 因为我有朋友就是有存我的那个 PHS 的号码， 真的假的？ 然后他的 LINE 会不停的通知他，就是你有个新朋友，有个新朋友，之前是一个40几岁的阿伯，还是50几岁阿伯在用的。 天哪、啊，那因为就是现在抖音有很多种不同的注册账号的方式，嗯，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拿回我原本那个账号，因为这只手机我已经没有用啦、啊哦，对啊，所以他传那个认证码我也传不到，也到不了我手上，我也不知道啊。嗯，所以我的确之前是有第二只手机，但现在这只手机没了，但我时间管理能力很差啦。 也许是可能有一些压力的时候，你就会。 怎样？ 变得很懂得分秒必争，绝不拖延。 眼睛下面突然伸出卧蚕。 你的 IG 限动还在吗？ 还在啊。怎么了？ 昨天晚上我看到马克上传的 IG 限动，我真的是很尊敬他。 哪里尊敬？尊敬的点在哪？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一点尊敬你。 为什么？ 以类的一周大事说，哇，今天上班工作室只有我一个 ，Only me， 主管不在，超级开心。 Kiss 的薄荷糖，阿瑞的一周大事。我礼拜三开始是在家上班的，哇，我可以直接用喇叭大声播出的马克信箱大声播出广播，超爽。雨龙的一周大事，今天放假，明天上班，我要搬400多箱的防护衣。 哦， 哇哦，你要小心腰哎。昨天晚上睡前呢，我就在又在那边乱看有什么 podcast。 嗯嗯， 我真的被那个他们频道，就是大家都在做 podcast 那个数量之多， 吓到 我真的吓到哎、欸嗯，就是有点太 多了，就 太多了。 对啊 ，podcast 现在真的是个大爆炸，然后它的进入门槛比 YouTube 低太多了。 嗯， 然后又 不用，是不是我只要有音档，我开一个账号、 啊、 上传，我就开始可以做我的 podcast？ 没错啊。没错啊，非常非常简单，然后被品头论足的机会就少了很多嘛，因为你要在镜头面前，你毕竟还是会有不习惯，会有不自然、 嗯、 可是讲话的不习惯不自然会比较简单的练起来，因为你只要专心的做就是讲话、 嗯、 然后如果真的讲不好你就重新再来一次，这样、 嗯、 你一直做就会顺了，可是如果要面对镜头的话，那个就会比较难。就像之前听众教骑脚踏车嘛，不是有两个步骤、 嗯， 同时要平衡跟前进。你只要先把它砍掉一边，你先练一边就好，对啊。 嗯。啊，你的马克读书会是不是没有在更新了？ 对啊。我心中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我要更新它。 我昨天看到这个 podcast， 我也觉得我有宏大的计划，我也要做个人 podcast。 哎呦，你想要讲什么？ 啊，睡醒就。算了， 那你想讲什么？ 就是我昨天就是在逛各式各样的 podcast、 嗯、 当然就是有非常非常多认真知识型的嘛、 嗯、 然后也有越来越多那种谈话，真的就像我们现在在做节目这样，我找我一个朋友、 嗯、聊天 聊天聊天，我就上传、 嗯、 反正今天有什么我就聊什么、 嗯、 旅游我就聊旅游、 嗯、 然后朋友聊朋友、 嗯、 我就想说，我那时候是在想说，真的大家有需要这么多的朋友间的废话来收听吗？ 没有，这一样啊，我做这件事情我没有想要别人来收听啊， 他们都有啊， 这是我自己人生的记录啊， 他们都蛮有的，我觉得他们企图心都蛮强的，就是 你说、 就是、他们的文字跟什么其实都有希望大家可以多听我们，然后都还没有人听我们你可以听，然后还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就是我还是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什么东西这样子， 那可能对自己的认识不太清楚吧， 然后我想说我想要突破这个重围，做一个真的就是很废的东西 哦， 真正的废，就是因为我昨天睡前然后就是有点睡不着，所以我就想要找一些，就是不要再跟我讲一些，就是我先把那个知识型的剔除，然后就纯聊天，然后纯聊天我就一直找不到一个 用舒服的语调可以让你是听着入睡的， 舒服的语调是一个，以及你一定要跟另外一个人对话嘛， 嗯， 没有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在那边讲一些事情 的 嘛，侃侃而谈的，因为你跟另外一个人对话的前提有一个看不着进去，就是你还要同时先喜欢两个人， 嗯， 或是 两个人声音你都喜欢，然后他们互动你也觉得 OK。如果他们两个有时候你刚开始做 podcast， 你会一开始就是我们两个很熟，你会根本进不去他们的那个圈子里面，就那个坎，其实你反而设下蛮多坎才能进去你 podcast 世界的。 但如果一个人的话，哦，又回到刚刚那个，如果一个人的话，又跟两个人，你要同时适应两个人跟适应一个人，一个人会比较简单一些， 因为比较简单，然后睡前真的很废，没有压力，然后就想说好，我要做个 podcast 叫做我的母亲观察计划。 然后呢， 我睡前要跟大家报告我母亲今天做了什么，超废。我说哇天，我真的好废哦。 这不会废，很多人想听哎。 我就想说真的有人想听吗？ 很多人想要听苏小姐一天都在干嘛。 对，可是那个前提又是你要先知道她是一个，就是你需要先认识苏小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嘛。你需要先知道我跟苏小姐之间的关系嘛。如果我就是今天单纯一个杀出来的素人，我也不是用五马力上传我的 podcast， 就是一个人开始她的母亲观察日记。我想知道，就是 你说想要知道最后获得的回响是什么，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个人对着麦克风侃而谈，我的母亲她今天又在跟我说，她遇到保雅有个怪咖，她觉得那人怪怪的，所以她不愿意告诉她狗的名字是什么，她就乱掰，就看那个人再走到另外一头叫了她的狗，可是用一个根本不是狗的名字，我妈就获得了快乐。 你这个你打算要做多久？就是长时长还是没有限制？如果今天没有没得观察，你可能就两三分钟就结束。 没有，就每天我就想要大概就是讲五到十分钟，可是因为不可能每天都有事情， 对啊， 所以我原本想说这个计划我可能要累积到，比如说我已经有十集的存档了，我开始才会一个。 你这样永远都不会开始。 真的吗？ 你这样永远都不会开始。 然后我昨天睡前就思绪又很奔腾。 可你现在躁郁症要犯了。 没有想说，母亲那个计划就不够多，然后我就开始又想说，因为前一阵子我又做那个我的保温瓶嘛，完蛋，我现在又在离题，没有办法看到一周大事。 没关系，你就继续讲，因为今天有很长的时间，反正第二小时你也不要讲电影嘛。 第二小时我们就继续一周大事嘛，我们就是一直这种很奇怪的 tempo 下去。然后我就开始想说，那时候我做我的保温瓶影片结束之后，就问说，那你还想看什么嘛？就可以问这样。当然就是还是很多保养之外，我还想看面膜的啦， 鞋子穿搭 的啦。然后我就想到之前有人说，有一次是有一个人跟我面对面的时候，就是他问我说，玛丽，我想知道你看过什么书，就是你以前说你看都在看小说，那你都看什么小说这样，你如果记得的话，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然后我想要去搜寻那些书。然后我就想到了我的，刚好昨天晚上又有个朋友传讯息突然问我说，你会看书吗？然后这些把它连接在一起，我想说，天哪，我有多久没有 好好看一本书， 打开我的书柜了，看看我的书柜还有哪些书放在里面。然后那些书是真的以前我大学然后刚出社会那时候我很着迷，甚至一本书我可以看三次四次的那些小说。然后我还记得吗，还是想说我的 Podcast 就来分享我的书柜，就是每一本就是不是很认真的什么读书会的分享，就是这本书我还记得他在讲什么吗？然后他内容大概是什么？所以我也不确定他内容可以讲多长。从左就是也按照我那个书柜顺序去分享，也没有特别说我们先从小说类开始，反正下一本轮到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子。然后睡着了，被自己的书柜弄到睡着。哦，但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今天真美好的话，Melody 跟珍妮他们也在做他们的 podcast，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非常着迷那个 Melody 的咬字，然后以及当然他的那个分享你也很喜欢。如果你是很喜欢他们的话，你现在 podcast 上面也可以找到他们喽。休息一下，听 广告啦。大家好，我是健保署署长李伯章医师。口罩 3.0 4月22号正式上路，只要携带健保卡前往超商即可预购口罩。预购步骤选择方便取货的四大超商服务机台，点选防疫大作战，插入健保卡，填写口罩订购资料，列印缴费单，完成缴费， 使用网络或健保署 APP 完成口罩预购后，都可以直接线上付款。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我是李浩伟 Howard Lee， 你现在听到的是收录在我个人创作专辑 Diamond in the Rough 里与陈贤进合作的歌曲 Could Say。 你是最美丽的存在， I don't know what I could say, could say。 今年母亲节，飞碟邀你一起分享快乐爱加一。4月27号起，只要购买爱马斯提供的法斯丰盈蓬松活力组，就有机会帮助立新基金会多陪一里路计划，一起支持受暴妇女生活重建。 我是苏慧伦。 投降所有的空间，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2:31就爱给你 UFO， 欢迎你继续回来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马克，你声音还好吗？ 吃了炸的东西跟冰的东西不好， 赶快吃一包益生菌吧。 As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I think to myself, why isn't there anyone?Me for another guy, that guy who just came out of jail. But I've been told that love is wonderful, and I've been told that life is worth living and life is beautiful. Sensation, fly me to the moon. As I'm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I see a sign from above. 我们现在在邀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这礼拜有什么事情蛮特别、蛮有趣、蛮难过、蛮好笑的，想跟大家分享的吗？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YouTube 直播的聊天室当中喽。提分手了。 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台北的阿玲。 嗨，阿玲，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 我的一周大事是，原本我下个月要放5天假， 嗯， 然后老板昨天宣布说不用放了， 哇哦！ 因为直接开除 啊？ 哎、欸，没有啦。 哦哦哦 哦，没有了，因为最近门市营业不好这样。 哈哈哈。 对啊，那因为人力也不够，所以他们就不放我请假了。耶、yeah ！ 恭喜你！ 恭喜恭喜！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拉拉的一周大事，我买了人生第一张股票。 哦哦。 Yellow 的一周大事，我刚刚一口气去拿了三包网拍，我的钱包已经空了 哦。好可怕哦！最近就是不能出去玩，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很想要在网络上面花钱。 然后开始母亲节档起来了，各大商城、各大平台都说，你知道吗？前所未有的最优惠下杀就在这里。 但其实还好， 对，你真的是，如果你常买那个品牌的话，你有那个刷卡记录，或是你自己有登记的话， 回去看一看， 其实 真的还好， 真的没有， 嗯。 人的一周大事是抽中了马姓会员的抽奖，抽中了沐浴球，真的很香，他已经准备好浑身浴血了。 我天哪、啊、怎么会抽到你呀、 啊、 我真的是， 对啊，你跟这个泡澡的形象真的很远呢、欸Kisses 来自于莫文蔚，02-2363-9955。你有什么一周大事要跟我们分享的吗？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 嗨， 是瓜爸。 瓜爸， 我在下课时间跑出来了。 等 我要 分下课。嗯。 对，因为老师晚下课，然后我要分享我的一周大事。 哼、 哦，就是我的人生第一套贴图拖了4年，终于在昨天上架了。 哇！ 嗯， 恭喜恭喜！ 就是我想说一下为什么会拖4年， 嗯， 因为就我觉得要上架贴图还是有一点小小麻烦、 嗯， 就是要透过 LINE 的审核，然后要先申请一个 PayPal 的账户、 嗯， 然后你还有一张信用卡、 嗯， 然后我在20岁之前就还没有自己的信用卡，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卡关的一个点。 嗯 嗯，所以就是一直断断续续的想说，好，我要下定决心来画贴图了，然后可能。陪朋友申请啊，又没过，那就再放着，就一放就放了4年。 所以现在大家都可以去搜寻你的贴图吗？ 嗯，对，我的贴图叫做麦德斯的日常， 麦 是麦，嗯，麦德斯就是英文的 manner。 啊，你中文是用哪个麦，哪个德，哪个斯啊？ 麦是麦子的麦，德是道德的德，斯是沙龙 pass 的斯。 麦德斯日记哦、 嗯、的日常， 麦德 斯 的日常。 是， 你说麦德斯是什么意思？哦，好巧 哦！麦德斯的意思是，就是英文的 matters，MADNDS。 疯狂啊！ 对，那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创造这个角色， 后 好的，瓜爸再见，太吵了。 天啊，我好久没有听到学校钟声，给人家压力竟然是如此之大。 辅大钟声怎么那么大声啊？ 我，为什么觉得我没听过钟声？You have my heart, and we'll never be a world apart. Maybe in magazine. 玉伦的一周大事，我领到疫情补助的30,000元。 Yeah! 好棒哦！ 你刚刚那个好棒，真的是我听过最真心的好棒， 真的很棒啊！我全拿哎。 Umbrella， 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我是新庄的史瑞克。 嗨，史瑞克，你的一周大事是？ 我要分享说，我这一个礼拜都超级忙，可是我还是利用上班的时间去了一趟特卖会。 买什么？ 原之助， 买什么的特卖会啦？ 玩具啊。 哦、 那你真的有买到你喜欢的吗？ 其实，哎，对，也算是啦，就是变形金刚那一种， 不是硬买吧？是真的想要， 不是硬买，因为超级便宜，就是超便宜。 嗯嗯嗯， 对，然后就是好忙，好忙，好忙。 嗯嗯嗯， 那不就是很充实的一周吗？又忙又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当了非必原之助。 而且玩具也不能买太大哦，不然带回去公司的话 会被发现， 会太嚣张，没错。 你看我们这三个团队就这么忙，你刚去哪里？ 坏 东西， 刚刚 坏 东 西， 坏东西。 客户那边，客户那边有一点事情 delay 到了。 坏东西， 对对对对。 好的，恭喜你，感谢你的分享。 谢谢，好，拜拜， 拜拜。 口的亲吻，暖还是冷冰冰，再次想瞄你的眼睛，宝贝还是玩具，我怀疑我自己。对苍蝇的眼睛太多你数不清，一千种可心，可向谁说我爱你，你又不是垃圾，也没有长细菌，却让我手里轻轻一个人痊愈。对苍蝇的眼睛看你举棋不定，一千个 lady 告诉我有多爱你，即使你没反应，我想我也愿意被一个温柔的表情骗我爱上你。 淋雨中苍蝇的 lady 张先生是红梦吗？一周大事，我礼拜三捡到一只猫，然后我就变成了猫奴了。讲到猫，就是想想家的猫怎么这么可爱啊， 可爱到爆，真的是可爱到爆。 对啊，那个脚就弯在那边圆圆的，眼睛也圆圆的，然后鼻头粉粉的，然后就这样看着你。 宝贝还是玩具， 但个性不太可爱。 对对对对对，他自己主人也承认。 想我也愿意被一个温柔的表情骗我爱上你。对苍蝇的眼睛太多你数不清，一千种可心，该向谁说我爱你，你又不是垃圾，也没有长细菌，却让我生病，请一个让我痊愈。 你好。 喂， 嗨，你是谁？ 我是嘉义的乐屋。 乐屋你好。 你好。哦，我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乐屋，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 我的一周大事就是我现在要在医院做裁剪。 什么裁剪？ 就是那个肺炎的裁剪。 哦。 对，因为我4月20号从日本回到台湾，然后就是、哦、本来是没有什么症状啊，但因为我就是平常性的鼻塞，所以我就是照实的填了鼻塞之后。就政府的人就打电话来说，那不然做一下裁剪好了、 嗯、比较安心。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医院等待中， 希望你身体健康喽。 谢谢， 拜拜 拜拜。It's hard for me.

划手机配饭，别人的片段，剧情和彩蛋，我最中意的彩蛋。嬉笑怒骂哭喊，十指大动变换，大脑不用转，速食娱乐我喜欢。日子就这样过，被焦虑填满，早学会习惯。我被时间挥霍，就算我不甘，也只能这般这平凡。 哇哦，好浓的杏仁味哦！ 内行哦，我在泡有奇田有机多谷植物奶的杏仁新口味啊！ 有机杏仁加上有机二十谷植物奶，还吃得到满满的杏仁颗粒耶！ 嗯，轻巧和新上市，还送尝鲜体验哦！有奇田多谷植物奶任选两罐，限量加赠两盒有机杏仁轻巧盒， 轻松一冲即刻享受！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预防新冠肺炎，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一定要佩戴口罩哦。 飞碟联播网，激活力学，和你一起守护健康。 大家好，我是 Vicky 陈心月。 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是敦睦舰队磐石舰军人。这起群聚事件截至目前30人确诊，掌握接触者1843人，其中530人居家隔离，采检125人，91人阴性，其余检验中，1313人自主健康管理。目前全台累计确诊428人，解除隔离264人。这起新增个案4月18号到集中检疫所隔离采检，一采结果阴性，22号出现嗅觉异常、流鼻水、鼻塞症状，23号再次采检后送医，今天确诊。近期公布的6例磐石舰确诊个案，按423到428都是一采阴性之后出现症状再采检确诊，症状包括嗅觉丧失、流鼻水、头痛等。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尚淳表示，高风险病患如果发病前采检是阴性，会根据规定二度采检。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瑞德西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解方。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泄露中国大陆团队针对237名病患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与对照组致死率相当，形同无效，遭美国制药厂极力的反驳。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尚淳今天表示，世卫组织泄露的报告是初期试验，效果不是很理想，加上中国大陆临床试验提早结束，资料不够完整，还需要做一些检视。 张尚淳说，现在瑞德西韦有更多大规模的多国多中心临床实验，实验也分为严重感染与中度感染，分别看效果如何，但实验还在进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认为，参与临床试验依规定都有保密义务，在多国多中心的临床试验中，只单独公开中国临床试验结果，对于药效有些瞎子摸象，不了解世卫组织为什么要公开这项资料。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传出两名学生确诊新冠肺炎，校方公告6号到24号实施远距教学，现在又传出宿舍有多名学生感染水痘，目前都已经隔离治疗，校方也加强消毒。北市卫生局疾管科科长余灿华今天表示，台师大3月13号回报有水痘患者，现在已经有14人感染水痘，最新个案是4月20号有2例，预计监测到5月11号，如果不再有确诊个案才解除监测。余灿华说，台师大目前14人感染水痘，12人居家自主管理，2人则在学校宿舍独立个人房，陆续都已经结痂不具传染力，校方也加强消毒环境。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产业，为避免相关企业出现营运风险影响国防安全，美国财政部长梅鲁钦今天表示，针对国防承包商、国防部主要供应商以及其他包含机密资讯或设备公司提供170亿美元救助计划，前提是提出申请必须以一定比例股权抵押，除了权证与股权交换之外，可以斟酌接受优先票据等代替，贷款条件与针对航空业的措施相同。目前波音公司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参与计划的企业，不过波音表示不会接受政府救助计划。波音原先预计生产14架新款波音787将砍到个位数，而且可能在下周公布第一季财报时宣布裁员。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67点，成为1926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5点，跌幅1.34%，成为1889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31点，跌幅1.10%，来到280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下跌145点，跌幅是1.37%，成为10418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124点，成为2385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2点，来到251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9点，来到10347点，成交金额1253亿元。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天气比较凉，华南云雨区东移，北部、东半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雨后多云。台南以北、东南部含绿岛蓝雨，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澎湖、金门容易有8到9级强阵风，北部18到19度，中部23到25度，南部24到27度，东部澎湖21到26度。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不会啊，阿你好啊，不会啦。 等一下啦，我的鸡汤还袂好的啦，阿伯伊的叹息时间嘛还袂到，咱绝对会赴啦。 这届阿美子啊吼，车祸伤得不轻呢，以后恐惊哦，拢爱坐轮椅啊啦。 哦，好佳哉阿美子啊吼，佮有后生媳妇会使帮忙照顾。 阿美姐没有工作，还好哦，有参加国民年金保险。她在国保家保期间发生车祸，如今鉴定后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并且经医院评估没有工作能力，就可以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保障她的基本生活。好佳哉有国保。 对啊，我好啊，能给出门。 国民年金加保期间，经鉴定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且经指定鉴定医院评估无工作能力者，即可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保障基本生活。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Go Unique Suzuki 进口商用车 Carry 加当 Hosai 新油级，本月购车免头款。再享政府补助，旧换新45.5万起，领牌加码送5000加油金，请速洽 Suzuki 展示中心 Suzuki。

怎么你的口红画得有点歪，真的很歪，该不该勇敢说出来。 是股票亏损让你心寒吗？ 啊， 很多人应该是这样子， 让我手脚冰冷， 心很冷啊。 难怪穿再多都没用。 哎，真的。 对啊。 尤其前几天那个关于原油这件事情， 也造成一些震撼吗？ 超级震撼！哎，有看到的对账单最夸张的啊，一天赔了4500万哎、欸。 谁？ 大户啊，因为抄底嘛，那个油的期货抄底，没有想说油怎么可能跌到这么便宜？你都已经0.01块了，我现在去一定赚钱。-40块，负的哦，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就是2020年，我们不断在见证历史，对。 你要跟我们聊天吗？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害羞低着头等待。发现我的什么水果没有弯，而且撑得很开，该怎么把它拉起来？一手拿着礼物，一手撑着伞。我转身低着头，低着头。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的心思不想让你来猜。空气中酝酿不完的期待，我们都在等待。心里有什么打算？我的手已为你空出来，那时候才能给我你充满爱的大平台。 大陆现在在干嘛？王大陆， 我知道他去年的时候有接了一个类实境的真人秀《篮板青春》， 然后是狂抢篮板吗？ 不是，就是他在里面当一个算是队长。那个《篮板青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集结一些中国的高中生球员，然后把他集结成一队，然后想要就是让这些高中生球员就变得很厉害，然后他们去就是打比赛这样子。然后有一个目标是，他们要那时候那个目标是什么呀？要跟日本的一个球队比赛还是干嘛的？对，然后希望可以取胜这样子。 然后在里面是 他在里面就当一个导师的角色啊，完全不理解。完全不理解。但是在那个节目当中呢，有2位台湾的高中球员加入，所以就是因为那个节目而让我变成了这两个高中球员的 球迷。 球迷，对对对，其中一个是林彦廷，然后另外一个是高景伟，然后林彦廷后来加入了政大雄鹰，对，所以就是开心。我从原本就是对政大雄鹰没有什么关心，虽然身为政大人，但是因为林彦廷加入之后，我现在是政大雄鹰球迷了。 要帮你写进维基百科吗？ 拜托不要，维基百科太乱了，太乱。 嗨，你好。 你好。 要跟我们聊聊天的人吗？ 是啊。 你是谁？ 我叫 Alex。 嗨 ，Alex。 嗨，你好。 Alex， 我想聊一聊最近很红的小猪。 哦，你要聊罗志祥啊？ 是要讲这个人吗？ 我刚以为你是要跟我聊，真的就是小猪，就是我在 IG 追的那些粉红迷你猪，想说有人跟我一样那么喜欢猪。哦，你是要聊人是不是？ 对啊。 那你是要喜欢从哪方面切入呢？ 感觉好像这个人这样子的做法不大好吧？ 啊，这么无聊的一个观点，你要打电话进来？全世界有这么多人， 没有观点是无聊的，他愿意去想。 对不起，我 就是一个革命。 我为我自己道歉。 你不要在那种高高在上的、那個。 对不起，对不起，谢谢你愿意打电话进来分享这个简单、清晰、明了，然后又大众化的观点。 他至少可以判断出他的感觉是他觉得不好， 不太 OK， 不大好 ，不是不好，是不大好。 哪里不大好呢？ 对，友情关系不大好。 友情？ 对啊，友情，毕竟他还没有婚姻嘛。 哼。 哦、oh, ，OK。 对啊，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基本上不管男女，都一定要有一个互信的基础。 哼， 这样其实蛮伤人的，就是这样。 哼， 怎么了？怎么都是哼，害我这样子感觉上我好像很冷的感觉。 不会，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分享你的想法。我 是 这两天应该很多人都在 疯狂讨论， 对啊，在讨论罗志祥这件事情，是 啊，但是我觉得他冠为什么某某什么男啊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个可能异性的一个看法，对同性而言，我个人觉得还是要遵守互信，我觉得信任是人最基本的基础嘛，这样等于是伤害了一个朋友的感觉，不管他是异性还是男性，对吧？ 是的， 信任是最重要的， 是啊，是啊，是啊。 谢谢你的分享， 感谢您， 拜拜， 拜拜，拜拜。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芬达。 嗨，芬达。 嗨。今天是我老公生日，他很喜欢马克，可以请你跟他说生日快乐吗？ 哦，老公叫什么名字？ 他叫凯谦。 嗨，凯谦，生日快乐，凯谦。 耶、yeah! ！我好开心，我终于打进来，我之前有想要打，然后就都打不进去。 今天用老公的爱的力量打进来了。 没有，他刚刚跟我说你很北 气。啊？为什么？ 我跟他讲说。你今天生日，我要打进去，我要请马克跟你说生日快乐，然后他就白眼看我，然后跟我说你很北气， 怎么这样啊？ 爱你的北气啊， 是不是？真的是，像金牛座都这样，对。 好的，希望你们开开心心的过生日啦。 好，谢谢， 拜 拜。 拜 拜。 你好， 喂，嗨嗨嗨，两位主持人好。 你好，你是 那个小胖。 嗨，小胖。 来聊一下，就是昨天，等一下哦，等我，好的。前几天我听那个马克先生到那个有一集，然后马克聊到什么那个元素周期表，然后玛丽就背不出来了，然后玛丽就说我是文组的。然后我就回想起，这是在我国中的时候，那个国一一堂课老师有教我们怎么样背历史，然后就用一首歌把中国的所有历史都背起来了。然后我就回想起那首歌，到现在过了20年吧，都还没有忘记。 哪一首歌？ 好，我讲了哈，好。黄药雨顺下上奏，奏分西东奏，清后。是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后五代十国，宋分北宋和南宋，最后是元明清，中华民国了。大概是这样。 很厉害耶，我听完一次以后完全不会唱。 我也我 我只记得中华民国了。 我记得什么魏晋南北朝还是什么的。 这首歌。这首歌原本是什么歌啊？ 哥 哥 爸 爸真伟 大， 对， 好的。 啊，这样去踩到我人生感觉没有什么帮助啊！我也记得朝代好像，但是我只是要表达就是，好像对的，你想要连接到某个东西，那、你就会一直记起来，记到现在这样。 哇，你是理事长吗？哇！ 哦，还有另外一种，是我小时候去那个补习班啊，然后那个有我好像有一段叫什么奇数未知和偶数未知和相差什么零到十一的数，也就是十一的倍数。然后我记这句话，说什么我记得快20年以上，那是因为以前我去那个补习班，然后老师会打人，你就背不起来，就打你，我就被打十几下，狂打。然后这个就深深烙印在我的。所以我要表达是，看除了连结之外，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让你记住，那就是用打的， 就是处罚啦。 好可怕哦！ 对啊，不好阴影啊，很奇怪。这个记忆不应该留在现在的，我要忘掉，忘掉，忘掉。 好的，忘掉它。 谢谢，拜拜，拜 拜，拜 拜。 你的手根本没有放在绿色那边，我就是知道你会来不及，你根本不需要做那个懊悔的反应，我早就知道你来不及了。 你好， 你 哎呦，是老张吗？ 喂， 你好啊， 你好， 你是谁？ 我是阿伟。 阿伟啊， 嗯， 阿伟， 你要跟我们说啥？哎、 请问一下， 嗯， 那个马克会去参加《综艺三国志》吗？ 这个就是要问《综艺三国志》的通告啊，有当然有，当然去啊，啊没有我也没办法去啊。 哦，这样子啊， 嘿啊， 啊。玛丽很久没有去《三国志》了哦， 有吗？我上有吗？ 不会啊，他都有去啊。 他只有上个礼拜有啊，然后这个礼拜没有啊。 这礼拜有啊。 可是你礼拜一到礼拜五你都在主持节目啊。 因为我们这礼拜没有录影啊。 哦，这样子啊。 对啊。 哦，我还想说你们每个礼拜都有录哎。 嗯，我们下礼拜就会录了。 哦，我每集都有看《综艺三国志》啊， 谢谢你。 哎呀，哎呀，我觉得很好看啊。 能让你开心是我们的福气。 对啊，谢谢良马。 好的，拜拜。 好，拜拜。 潮流席卷乐坛，音乐魔人威肯，暌违四年重回排行榜宝座，英美冠军最新主打《Blinding Lights》全新大碟《After Hours》，致敬好莱坞黑暗美学打造。泽瑞克、巨星马龙、泰勒斯御用制作人操刀。请听环球音乐魔人威肯。Blinding lights. I'm going through a drought. You don't even have to do too much. You can turn me on with just a touch, baby. I look around, since it is cold and empty. No one's around to judge me. I can see clearly when you're. 听广告啦！ 哦，大 大师，人家说风水轮流转，好运什么时候轮到我？ 哈哈，就是现在，速速回 Toyota， 好康保证轮到你。横滨轮胎全面七一折起，原厂使用1年内新胎，品质有保障。 哇，还享5年保固哎！ 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他总是想把好的留给我，这一次我想把最好的送给他。母亲节表孝心，首选德国百年健康专家德国博医。活动期间购买指定几种血压计，再加赠均衡元气10谷米，让妈妈健康有活力，天天好朝气，一起守护妈妈的健康。快上网搜寻 BEUREER 德国博医血压计。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全联福利中心贩售中。NONNO 浓浓，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IC 梦想家， 我是秀楼俊硕。 的新歌《连》3:30。 喂，你好，请问是玛丽马克吗？ 是的，我好，你是谁？ 我是南港的拍米亚。 拍米亚，坏东西， 坏东西，坏东西。 没错没错，我今天要就是跟你们聊聊，就是这一次不是要，就是最近不是大家都要戴口罩吗？ Yeah. 那我们是就会有政府给的那个口罩。 你该不会是领到一个很酷炫造型的吧？ 不是，这还不是最有趣的。最有趣的部分在于，我们办公室有个老大哥，他比较 调配一点，他平常就不会准备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对他来讲都是身外之物。那可是因为最近要上班啊，进出各空间就需要戴口罩，不然他就没有办法去嘛。那大家就很好心的想说，那不然健保卡给我们，我们帮他去 帮他领 申请口罩。对，然后这位大哥就拿出一张很神奇的东西，就是很久以前健保卡上面还是盖印章那个。 怎么可能？ 真的？ 他都没有生过病。 他有生过病，但 他 就是、 他那六格有盖其中一格，是不是？ 他很漂配的，就是都自费，所有都自费。 啊！ 我们觉得很震惊。 我不会强制你一定要有一张健保卡哦。 应该是他没有去更换，但还是有缴健保费哦。只是他没有去更换那个变成 他有缴健保费，可是他不用，他看什么都要自费。 对。 啊！ 很神奇吧？我们全部都吓到了。 我现在陷入那个一休和尚在弄他的头，哒哒哒哒，然后想想不出一个钉的感觉。 我们完全就 是 要么就是他从就是换卡式之后，他从来没有生过病；要么就是他就是都。你的意思是说他从来都不用那张卡，他全部都是自费去看病？ 没错，没错，钱这些东西都是 身 外 之物。 对。 好妙哦！ 就现在变成大家就是偶尔还捐一些口罩给他。 他真的以为那个只用的只做健保卡还能使用吗？ 可能哦，我觉得可能。 太酷了啦！ 就是、在他理解之内，他可能觉得那还可以使用。 哇哦， 神奇吧， 厉害。 没事没事，就这样而已。 好的， 奇人异事。 好， 谢 谢 你排名啊。 那就这样哦， 拜拜。 好，拜拜。 世界每天苍天沧海，是有什么值得意外，你会不在。天花板请别塌下来，让我再躺一个礼拜好好发呆。 那天日落之后，我看着那一个的一个的影子消失在街上，想当时如何一次又一次的让彼此更受伤。如果是习惯，那防不防守都很尴尬，该怎么收场，该怎么忘记你的模样。像这样四处游荡，眼里熟悉的我放这通电话，我到底该不该寂寞的人走到哪也都只是寂寞的人啊，不再有责任，什么身份就好好当个坏人。 脑袋全放空，让灵魂飘走，也许就不同。要怎么做才能够习惯没你的我，还有我已经不再是我。眼神全放空，进化成木头，再不用感受，不必求救， 加上了吕思伟的全放空。你要放空跟我们聊聊天吗？嗨，你好。 喂喂，第三次，拜拜。 不必求救，不追问你还爱不爱我，爱了不能把自尊 飞碟联播网，您好。 喂，马克吗？ 是的。 玛丽，我是子怡。不好意思，刚刚那个因为声音太小，我以为没接通。 你好。 啊，你好，我想要分享一件礼拜一遇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因为听马克信箱差点回不去。 回不去哪里？ 回不去，就是出不了办公室。出不了办公室。 嗯。 因为我们学校是5点半要锁门，就是楼下会锁门。那因为那天开会开到5点，所以我回办公室的时候再整理一下东西，然后整理东西的过程中就是点开马克新疆在听那个 十几分钟，想说十几分钟应该可以吧。 对，但是我因为听了很大，就是因为办公室只剩我而已，所以我在听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楼下其实已经在关门了。那等我已经整个弄好了的时候，楼下所有3个门都锁起来。然后我就心想说，天哪，难道我被困在3楼？因为整个都没有地方去。然后正在打电话准备求救的时候，就听到哔一声。然后想说，难道还是有人吗？然后就刚好看到校友是校工在锁那个密码，就是最后那个要对，然后刚好听到，然后就大喊说：“救人啊，快急救我！”对，就是还好他有发现我，就是还留在楼上，因为他认为说之前最后一位老师已经都已经离开了，那校友应该就没人了吧？所以他就没有注意到楼上还有人这样。然后我刚好是介于是还最后的时间，让我被他看到，不然我可能就是在那边，因为我手边所有的有人的联络方式都是住很远的，那个老师们这样子，所以很难立刻回来。那刚好有人这样子，最后也看到我这样，不然我可能那天就回不了家了。 但老师这么挽留，实在是有点太有点危险了。整个学校只有你一个人啊！ 5点开始听星期一的马克信箱。 哦，没有，5点多才开始听，因为我从5点结束之后，我要到3楼，然后再开启 YouTube 再看这样子，所以我不是5点准时开始看这样子。 好， 对，当我看完的时候，其实已经最后，然后再搜一下东西就对，然后就 殊不知本周的星期一的马克信箱还比较长。 对， 所以 不是10分钟 吗？因为在这个事件当中，你有什么 learning 吗？你有什么学习吗？就你应该要把校友室的警卫室的电话输入到你这手机里吧？ 嗯， 不会，我要希望我准时加班。 哦，不是吧？ 我不要开，对，因为其实我们学校很少开会开这么晚。那天刚好是临时有事，才开到5点。那基本上我们学校是4点左右就下课了。 我 speechless。 对，所以我们尽量是因为学校之前就学校说啊，5点半我 就存个警卫的电话，不会怎么样。 因为警卫也不会比我们晚走啊。 但是他可以最快回来，如果有一天被锁住，他是可以最快回来帮你开的吗？ 不一定，校友会比较，校工比较有机会。 那就是纯校工的电话啊！ 但我最希望的是 他不要做这些。我不做准备，因为我不会再犯这样的事情。 对，对，我是希望我不要再犯这个错。 无法沟通，再见。 对，拜拜， 拜拜。We cry。 0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喂，你是谁？ 我是基隆的随便。 随便，随便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想要分享一件事，因为大概在4-5年前吧，我有 call in 到青春点点点，那时候还在 半夜 的 时候， 还在试的时候。 嗯， 对，我有 call in， 然后我有聊到说那时候我是做设计， 嗯， 然后做到很心灰意冷，然后。可是小孩又刚出生， 嗯， 然后就是做设计就喜欢工厂，然后一直想要换工作，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现在没有路可以走了。 你又要养小孩，你不能这样离开。 对，然后年纪又大了，那时候啦，就觉得比起年轻人，我已经30几岁了， 嗯， 然后要换工作或是转职都不好， 嗯， 然后那时候还去考那个大客车的驾照，想说未来如果。没有工作了，然后我可以去考，我可以去开公车，或是未来考连接车这样子。 嗯，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两位还跟我说，不用担心，一定有路，有你的路啊。 嗯， 就是不会说没有路啊，人生还很长。 嘿， 然后后来大概在3年多前，我就跟我老婆讨论，我就说，不然我给我自己3年的时间，我去考所谓的铁饭碗。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网络上就在找说我可以考什么类别。 嗯， 然后后来看到一个比较接近的啦，因为或许有机会，然后因为我不会奢望一年考上，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太难了。 嗯， 我想说给3年的机会，就我就那一年我就很认真的念书。 嗯， 然后下班之后就自己找资料在家里念，因为要顾小孩，不可能去补习班或者什么的。 嗯， 哎，然后结果很幸运，我一年就考上了。 哇哦！ 所以我现在我考上国营事业。 嗯嗯嗯， 然后。像我现在已经下班了， 嗯， 我现在要去接小孩下课， 嗯， 恭喜你。 所以我就一直很想把这件事情跟你们讲，因为那时候你们两个有鼓励过我，这样。 所以现在生活状态是你满意的， 就很稳定， 嗯， 就对未来不会已经没有希望的那种感觉， 嗯哼， 也不会累个半死。 而且更妙的是，我离开那间公司之后，那间公司。整个环境大环境啊，因为它是全省的，大环境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嗯， 然后以前我在准备，我跟好朋友在里面，他看我在准备，他就一不觉得啊，就这哪有那么容易考， 没掉啦。 然后我考上之后，他想考，可是他一直都考不上，这就运，我觉得是机遇啊，刚好那个机会。 嗯 对，所以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们分享。以前在竞争点面前的时候，对对对。好，谢谢你， 拜拜， 拜拜， 拜拜， 这不就离太远吗？ 就有离太远， 有啊，就那时候朴叙钧进监狱的时候啊，不是很努力，他有目标啊。就另外有一个人就出来，就刀疤男啊，那边说什么啊，你在待这边，你以为你还可以有什么那个？你不行啦，那边说。然后朴叙钧又很认真的跟他讲说，当你以为你自己不行的时候，你才是真的不行，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什么可以，什么不行。 对于自己实现纯粹的驾驭渴望是从小的梦想，对于家人选择一台守护幸福与安全的车更是长大后的愿望。无论什么时刻，我们为您轻松实践梦想。即日起 BMW 正2020年式全车系智选专案，指定车型享零头款、零首付等多元购车礼遇，邀您即刻入住。详情请洽 BMW 全台展示中心。媲美欧洲精品的台湾顶级工艺 Soflex 舒富乐，严选高品质意大利进口皮革，聘请欧洲首席设计师亲自操刀，淬炼出跨时代的经典，高度客制化服务，打造专属于您的沙发，保固期限领先业界，认真坚持做好每一个细节。 MIT 的荣耀 Soflex 舒富乐沙发。 嗨，我是林心迪。因为心迪是脑肿瘤的患者，曾经濒临死亡，所以现在学习会健康的活着。因为因缘际会下，很幸运的认识了李世和博士，他利用了天地五行五色来对应着五脏六腑的蔬果，制成浓缩的养生蔬菜汤及花芽咸米的浓缩包。感恩活动方案即赠送蔬菜汤咸米包组合。长庭有机健康分享专线02-2653-0088。 今年母亲节，飞碟邀你一起分享快乐爱加一。4月27号起，只要购买英特丽净提供的酵素洁牙公益套装，就有机会帮助立新基金会多赔一里路计划。 一起支持受暴妇女生活重建。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生长，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 好棒哟！ 破坏神。 前天呢，讲到了印度这个喜欢破坏跟血腥的杀戮女神加里，那有说到她的装饰就是。颈上面有项链，这个项链呢都是人头的骨头围成的，然后呢腰有这个像草裙的，对，是缠布，都是手臂。可是呢他脚底下踩的人呢是他的丈夫，是湿婆。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踩丈夫？ 对，为什么会踩丈夫呢？那是因为哦，就是他基本上哦他都是裸体的。手上就是拿着魔神的向上人头，然后将那些从他们身上砍下来的手臂绑在腰上，代替腰部来遮身体。打倒敌人以后，他就会啜饮他们的血液，然后呢，他会跳起舞来，他会一直跳舞，一直跳舞，他是没有办法停下来，因为他很开心，他打倒了这些人。可是他的舞是破坏之舞， 所以他一跳就全世界都被破坏吗？ 会把这个世界给毁灭掉，除非他踩到他的丈夫湿婆。所以如果没有踩到的话，他就会一直一直的跳下去。那也就是我们在画这个神像的时候，因为它是动态，我们根本就捕捉不到他。我们有办法捕捉到他的那个瞬间，就是当他踩到他丈夫的时候，他会把舌头吐出来，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那也有人说，就是湿婆她其实也有破坏的一面。那这个加里呢，则是更动态的，感觉起来不管怎么样，好像都是加里更强这样子。有人则是说，湿婆代表是一种沉静的力量，然后加里 动态吗？ 然后加里代表是一种动态的力量，所以就是当动态遇到静态的时候，他才会哦回过神来，因为他在跳毁灭的舞蹈的时候才会回过神来说，哦这个世界还有我老公，那这个时候我要停下来这样子。好，那这边呢其实也有过一些故事，关于他怎么样击败魔神的啊，然后遇到了很强的魔神是怎么样打倒他们的啊。我觉得这些故事其实都跟JoJo奇幻冒险差不多啦。 JoJo! 真的很奇幻，非常奇幻啊。 一个莫名的感动，命运相同，墙上依旧悬挂那副候鸟跃动。这房间我看不出什么配一动。白色的雨 这个喜爱血腥的加里呢，这个女神虽然不太受正统的印度教欢迎，可是其实在现在也还是有很多人非常热诚的对信仰着她。 3:50，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到了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你，平常也可以在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我们的节目呢整理之后都会上传，所以你错过的话也可以重听，或者你想要听大家今天有时候都会提到马克信箱，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玩意儿呢，你也可以搜寻上班可以听这个频道咯。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节目最后呢，为你唱的歌曲来自 DL Daniel 大牛罗时丰，这首体验，祝福你周末健康平安开心咯，拜拜。